凭仗有势，变量为宜。 是啊，变量为宜呀、 啊！啊啊！兵不往强，只此有关，为何不奏与寡人知道？内侍 有， 速宣王强进宫。 此旨，万岁有旨，王强进宫啊！ 禀啊旨。 Thank you.

特地禀命太君知道。 那西夏藩王竟敢兴兵作乱，替我宋时无人，真正的可恶。 是啊，真正的可恶。 不知朝廷如何御敌， 想必万岁依然派兵征讨。 令哪家之兵何人挂帅？ 这倒不知。 啊，像我杨家世代忠良，自辞朝还乡之后，20年来早被朝廷抛于脑后。只是国家一旦有难，怎不叫人忧心？ 有难令人担忧，太君既然放心不下，何不派人进京打探？ 杨洪年迈派何人前往？ 太祖母，就让我去吧。 你愿去？ 老臣也去。 你也愿去？ 北凉城我们还没去过呢，您就让我们去吧。 好好好，稍事禀知你母再去不迟。 是。孩儿有请母亲。 启禀太君，禀亮那。 将那汴梁城，我杨家取不得，何人取得？ 啊，夫人，太君是取的，就叫他们去吧。 这个。 你看这汴梁城可真够热闹的，姐姐，我还想起一件事来。 你想起什么事情来了？ 太祖母常跟咱们提起偏不阳府，咱们到那儿去瞧瞧去。 好，咱们瞧瞧去。 好，慢着慢着，我不认识路啊。 嗨，我说兄弟，你可真没记性，你忘了太祖母不是跟咱们说进城不远，在官道上能望见一座高大的门楼。咱们何不找找去？ 好，咱们走。 我们家公子性如烈火，切，他要是知道你们俩起火，非饶不了你们俩。 把你们家公子叫出来！ 哎呦，我们家公子啊，这会儿正忙着呢，笑场 比武。 嘿，谁要是得胜了的话，能当上这征西大元帅。小本儿，你上那儿找他去。 哎，我说兄弟，咱们有跟他在这生闲气的功夫，何不去到教场跟他比试比试？ 好，咱们走。 走。 法虽好，不知他的心法如何。臣妾万岁，小长之上实有金钱一对，不不知外十种金钱，这方可归帅。好，当场使来。 好，使来。 遵旨。 Thank you. 日后必是将才，快快还大公伺候。 臣妾万岁，天伯父尚有五百担的铁开弓，何不叫他试上？ 快快取来， 好，取弓来。 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。 祭业之功， 果然是你我老祖宗之物， 一同拜 过。 金花文光，老夫寇准与你祖上同朝为官。 参见叔祖父。 罢了罢了罢了，你们二人此番前来，比武失效，增进失当，由老夫做主，放他了胆吧。 多谢叔祖父。 放他了胆。臣妾万岁，看他二人本领胜过王伦，帅印就该有他们之掌。 知了。帅印一归孟家，谁敢来夺？ 请万岁做旨。 啊，万岁，若不从功，那你负重啊。好，就命他人重新比试，胜者为帅，败者为将。 领旨。 Thank you.